心却在跳，醉应作片欢笑，想自愿了，仿似眼焦，嘴角略带欢笑，凝望着淡忘旧招，情怀倦了，纵使今天人人在笑，也许转身，通通不笑的笑。人眼中只知谁人重要，声声说关照。人最终空一，旁人静听，会像电灯，掩饰心里高兴，难再找真心。两凭我应，总装作心灵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旧照片由吴国敬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就单车老情歌继续和您分享老歌的魅力。下面是张清芳的解围，锦绣二重唱的交换日记，以及李克勤的寂寞夜晚。 出现我也好